天顶级面膜，给你香槟漱口，上六班的生活赴汤蹈火，我为你做

候你一直很健忘，跟你到处逛，和你四处望，就是要一直共享你的心房。 太阳晒， 花热玫瑰 心菜， 我在爱里加冰 菜， 装酷的心站在江湾看到惊喜， 小小快 别走得太 快，来 我能追上你， 是故意这样，只当一个哑巴，要不要请安静等一下，我用伪装的方法偷偷给你我的牵挂，虽然沟通都像在吵架，对你的感觉不会担心疲乏，有一天我会让你惊吓，你就会知道爱情已经到达。 夏天适合谈恋爱，现在相遇刚刚好，虽然你有点难懂，但是我逃不了，盯着你的笑，想着你的好，已经没办法假装 烧了拥抱就算太

十杯咖啡，我呕洒点香水，换上高跟鞋，今天要去打猎。

好想给你力量，你 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己，呼吸加速不安的情绪，熟悉的声音，心跳的频率，是不是靠近？想把你吸引，想把你占据，心跳的速度这样的真实，太平静，是否能感应？像你的气息。 Summer 2008, and it's time to party. Hey, everybody say sha, bimba, oh oh, sha, bimba, hey, sha, bimba, oh oh, so 站起来 hey.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车顶卡碰头，随着音乐节奏摆动，不要再多年以后后悔自己从那里疯过，享受小小的时空。就丢个转到奔向街头，让夏天的风吹得全身放松，不管白天夜晚清晨或什么时候，不用再多说，只要迎着风再把手全都抛到空中，让汗水尽情的滑落，添一种不同的感受。 Hey, jump up, jump up, let's go. 下冰吧 oh oh.